在拉格美的这首花的二重唱当中，我们来签到。今天的签到时间又比较早了，因为在昨天我说留给大家一个作业，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拍拍你周围的景物，在这个春天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你会在哪里，或者拍拍你这几天看到的春景。所以一开始看到一班的各位好朋友来签到，一说了我们享受温暖的阳光，更需要享受优美的音乐。下午好，谢谢你。还有会飞的老马、阳光下的白鹭，还有老醋花生 Simon 衙门。然后老醋花生拍的是君子兰，是君子兰吧，如果我没有认错，或者说一种兰花，真的很美，是你自己养的是吧。而 he 呢拍的是杨柳，还写了一段这样的诗词咏柳。嗯，原来有古诗词咏柳。来看看 he 的咏柳。湖边赏景绿成荫，随力咏诵醉碧云，遥望湖边垂帘岸，远禽醉柳半枝阴。很有诗情画意啊，谢谢 he。 还有胡雪迪呢拍的是桃花，如此灿烂的桃花在盛开着的。嗯，有大景，还有近景，还有微观景。戴勇拍的是海棠花溪。对啊，有时候其实我们很多花儿会混，海棠啊、桃花啊、樱花呀，还有包括梨花呀，真的是春天了，很适合在这首花的二重唱当中我们来签到来聆听。嗯，戴勇的花也很美，还有观止，还有 JJJCN 拍的是湖面，这是鸳鸯吗？鸳鸯在湖面戏游着，这是哪里呢？池昌海吗？还有鹏鹏你好。 Simon 拍的是玉兰，玉兰不知道在这个季节还在开放吗？那我记得长安街上的玉兰应该已经凋谢了。衙门拍的这是月季吗？真的是有春景的感觉。还有 Double X 微笑，微笑拍的是，这是丁香花吗？我真的是一一已经认不出来了，我猜的是丁香，不对，这不是丁香，或者是绣球，对吗？看花读景真的是美意美哉。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凶猛的作品，拉三的第三乐章。前些日子给大家听过第一乐章，那我记得形容拉三怎么形容，就是体力形容就像是拉了一车煤一样的，这样的大的力度。尤其是第三乐章更加的凶猛一些。 这就是生气勃勃，甚至是被形容我认为很凶猛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但是作曲家写这么难，有时候我们就说是不是故意刁难演奏者，但其实并不啊，因为拉赫玛尼诺夫自己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钢琴家，而且他有一双特别大特别大的手，所以这对他来说不是算不成问题，虽然也是很有难度的，但他演奏完全没有问题。刚才我说铲这个一车美其实不准确，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教授希利尔史密斯曾形容拉三是在体力上等于铲十吨煤，这比一车煤还要厉害，十吨煤。那在1909年11月，拉赫玛尼诺夫本人呢作为独奏者在纽约首演了这首作品，他也自己形容这首作品是大象之作，比喻其庞大与沉重。为什么我放拉三呢？因为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很柔美的花的二重唱，那容易春困是吧，所以给大家带来了一首非常昂扬的拉赫玛诺夫第三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我也看到大家依然在发来美丽的画面，二班的同学们还没有签到呢，来看看。今天是溪水长流你好，秋水风神，金美美，橘子先生，假和山人，花把月历本，怪在虫，灯心荣，还有蓬虫正在听。怪在虫说花都要开败了，是温度有些高了。来看看邵阳一开始发的这张图片，邵阳这个图片真的很美，这是北京吗？是哪里？你一定要告诉我，可以想带家人去那个地方走一走。还有轻云飘然拍的这个嫩芽的小柳树，真的是初春的嫩芽的感觉。还有郑强你好，郑新荣拍的近景有点虚了哈。还有怪罪城拍的这叫什么来着，突然想不起来了，到嘴边了。云拍的是很美丽的桃花啊，就是风神，这个是美人蕉是吗？介绍刚才说到那个花，我说是那种花，它叫蝎尾蕉。看着这个花的名字，看着大家的图片，听着这样的旖旎的音乐，因为拉赫玛诺夫的有些和声真的很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波光粼粼的感觉。时间有限，我们听不完这个乐章了，换一个风格吧。同样也是钢琴曲，那么这一首就更通俗一点了，叫做《午后》。 在春天的午后，听着这首叫做午后的曲子，来看大家的签到和拍照。 Lily， 看到你发的美丽的花了，这个是夹竹桃吗？有一种格外的美，然后你的照片带来了一种特有的意境，很好，谢谢。还有 Aaron 发的是海棠花吗？还有秀杰，这是日落的什刹海，我说的对吗？还有邓新荣二，你来了。放子你好。丽丽，你现在是问这首曲子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叫做午后。青云飘然也发来了很美丽的花儿。叫做斑卓与飞斗。哎，斑卓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正好古典流行给你带来过，那我们听到的是斑卓对决，选择电影激流勇进。而这首曲子呢是克鲁尔创作的，就是为小提琴和钢琴创作的，用小提琴来模仿斑卓琴。那飞斗呢其实也就代表小提琴，一种民族的小提琴的演奏的方式，比如说吉普赛的音乐呀等等，还有爱尔兰的这个小提琴的演奏啊，都叫 Fiddle 而不叫 Violin。 而斑卓呢，所以斑卓和 Fiddle 这个形容很有意思，就是用小提琴模仿不同的两种声音。上半时段其实没有离开两样主奏乐器，一个呢是钢琴，一个呢就是弦乐提琴。这里呢我们听到的音乐很熟悉，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吗？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我们这里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领悟》。是啊，音乐是上天给您我的礼物，它有时是那么纯真，有时又那么的内涵，有时那么快乐。在音乐里面，我们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曾经、过往、现在、未来，有宇宙，有世界。而这首曲子叫《礼物》，说到礼物，孩子也是给父母的礼物。所以一个词、一段音乐蕴含有这么多。而说到今天，我看到我们的乐会里发来了那么多美好的花，这难道不是上天、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吗？看到了一班的各位好朋友发来的美丽的花，还有二班的，这已经是用语言无法形容了，还有鹏鹏发来的美丽的樱花。无论是何时何地，此时听到这样的音乐，真的感谢上天的馈赠。无论是父母给予我们，还是孩子给予父母，还是自然给予我们的美丽，还是音乐带给我们的，都有一颗感恩的心吧。 也流行。 是的，在约会里我看好多好朋友问了，说这首曲子是什么？自由探戈吗？探戈没错，大家已经听出了这种节奏的音型是吧？但是呢它叫假面舞会。对，现在为止我们大概知道了几首很熟知的探戈，包括一步之遥，包括这一首大家要记住假面舞会，还有那首皮亚佐拉的自由探戈，可能这几首是大家熟知的，这首呢大家听着耳熟，但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那我再次强调一下，它叫假面舞会或者是假面游行，真的也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探戈曲。那作曲者呢是罗德里格，哎，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一位西班牙作曲家罗德里格。很多人可能知道这首曲子，但不知道作曲者，因为呢他并不是一位有名的作曲家。在1917年，当时呢罗德里格只有17岁，他是乌拉圭首都蒙特维多的一个建筑系的学生，而他将这首曲子呢命名的交给了罗伯特·弗拉普管弦乐团来首演。后来呢1924年这首假面舞会传到了巴黎，后来就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也成了探戈的代名词。一首很激情的探戈之后，我们来听听室内乐版本的《金银圆舞曲》。 我们在今天下半时段呢，听到的其实呢，有几个不同类型的音乐。一个呢是弦乐四重奏的形式，或者说还有一个是独奏的形式，小提琴和钢琴的形式，还有一个呢是小型的室内乐队，就像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安德烈里约乐队以前的前身，一个小型的乐队，听起来其实是一种沙龙乐队的感觉。而刚才的那一首呢，我们听到的假面舞会，那刚才我看到一般的细水长流叫化妆舞会也对，另外一个译法都是可以的。那个音乐呢，其实则是钢琴和只有还有弦乐大提琴两样乐器来进行，而这里呢就是乐队复杂一些，室内乐的成分多一些，但是好像更偏沙龙一些的感觉。而接下来呢，我要带给你的这一段音乐呢完全跨界，虽然也是以小提琴或者说弦乐来作为主奏，来听听邦德乐队的这首作品。那刚才呢，二班的这是 MM 说了，前面那段音乐太抒情了，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段午后是吧，配上好的声音都已经沉醉了，而听到那段 Tango 呢，大家又不断的不自觉的用脚打起了节奏。哎，那换了一首曲子圆舞曲，然后再加上一首跨界，我想大家是不是已经都手舞足蹈起来。但是音乐的听觉上，我很想听一首大乐队的管弦乐队的，所以给大家选了这首时光之舞。我给大家快进到了后面的部分，依然是热烈的，也是春花灿烂的感觉。 感觉花都要开了的感觉。我们这里听到的是彭吉耶里的，选择歌剧《歌女巧空塔》当中的《时光之舞》，来听后面的部分。好想听你说，还是觉得听古典音乐过瘾啊，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彭吉利的，选择歌女巧空塔当中的时光之舞。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觉得在今天我们真是感受到了春天的春花浪漫，是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用音乐带来一切的感受，这是音乐带给我们的礼物。好，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古典也流行，和你明天再见。 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听江南三月烟雨愁，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鸟雀呼晴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阙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1点到2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